在民族最大的追悼日12月17号，我国人民军军人和各阶层劳动群众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参加者步入了立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立像的大厅，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前摆放着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还陈放着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篮。参加者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立像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他们到慈父金正日将军以生前荣姿安卧的永生厅向他鞠躬致敬。